起的微，蓝天的蓝。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各位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每天晚上的这个八点钟哈，我们都会准时跟大家相约在这里。今天呢，除了我之外哈，那昨天是我们的982人气挑战榜，那么今天我们就迎来了本周的第一组嘉宾，他们就是哇，真的是非常的年轻，而且呢，他们的音乐也是属于那种非常积极向上，让人听完之后非常快乐的歌曲哈。好了，那他们就是丛林热乐队，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镜头没有切到他们哈。对，待会儿呢会请他们隆重登场。好，那么丛林热乐队，大家会觉得为什么今天这么的神秘？当然，好事多磨，好戏要压轴登场。那在请他们出场和镜头转向他们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说一下今天所有的收听和收看方式。如果想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一定要锁定 FM98.2北京青年广播，那就可以收听了。那如果要是想收看的话，有两种渠道。第一种渠道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可以搜索和关注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下方直播间一的菜单栏当中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就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了。大家如果想要这个给他们打 call 的话，现在不知道有没有粉丝进来哈。好，那么一直可以在这两种方式两个这个地址下面发弹幕，我都是可以看见的，小哥哥们也是可以看见的。这样吧，我们还是先来把镜头摇向我们的嘉宾，让我们隆重的欢迎丛林热乐队，欢迎。嗨 ，Hello， 大家好。 哇哦，这个声音真的是非常的好听。好，对，今天我觉得好热闹啊，就是年轻的力量，不有没有？ 哎，主要人多 是吧？其实也不是，以前也有人很多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今天真的是鲜活的力量。想问一下啊，哎，各位的平均年龄是多少呢？ 60， 58 行吗？ 我昨天刚过18岁生日， 你都这么老了？ 对，昨儿刚过18，平均年龄25岁。 好吧，平均年龄25岁哈，我觉得反正看面相呢还是非常的年轻的，但实际年龄是多少我就不问了。好了，那么丛林热乐队可以跟大家分别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嗯， 好，没问题。 嗯 ，Hello， 大家好，我是丛林热乐队主唱，我叫小峰。 嗯，欢迎小峰。耶、yeah, ！ 好，谢， 掌声。 你们好，我是丛林热乐队的吉他手，我叫二毛。 二毛，哎呀，二毛，为什么一到二毛就变成这样？ 因为一会儿有大毛。 好吧，大毛呢？ 好，说到大毛，我是丛林乐队的贝斯手，我叫大毛。 啊，欢迎大毛。OK， 还有两位。 我是丛林热乐队的吉他手天宇。 嗯，欢迎，这个非常的淡定，欢迎天宇。 此处可以有很热烈的掌声。 来，热烈的掌声。 丛林热乐队的鼓手童总。 什么乐队？ 好， 丛林热 丛林热乐队， 对 对 ，Jungle Fever 哈，这是你们的乐队的英文名字。对、 啊、对， 嗯，是的，现在呢，五位成员都已经介绍完毕了哈。那我们的设备呢，正在调试当中，因为之前呢有一点小小的这个问题，待会儿马上呢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现场演绎环节。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很多首歌曲，我觉得光看名字这些歌呢，就会让人觉得很有一种想要听的感觉，就是那种迷之向往哈。好，那么到底具体都有什么样的歌曲，待会儿我们来一一跟大家分享。好，那么现在准备好了，辛苦我们的百万调音师环环同学，对，他真的是忙前忙后，掌声送给他，送给他。对，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而且我跟你说，现场调试是非常，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儿。我觉得这几位都应该是超级有经验了哈。每次演出之前是不是要调好久？ 对，每次我们看到那些演唱会什么的，能看到的都是一些直接在台上表演，但是其实有很多很基层的这种音乐表演层面的东西，比如拉套子里。每次演出之前可能要提前几个小时去调音，然后把各个设备参数全都记下来，然后在演出换场之间还会有一个空白的期间是让我们用来调音再调音的。 好，没问题哈，这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因为以前我也不是特别的清楚，但自从做了这个节目，我就发现啊，大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专业和敬业哈。无论是我们的嘉宾朋友，还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导播老师和我们的这些百万调音师。好了，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小环节，就是 C 位主打歌。今天你们的主打歌已经选好了，是不是？ 对。 好，那我们要不要先来演唱一下，然后再来说一说这首歌？ 可以，没问题， 没问题哈。准备好我们的 C 位主打歌，马上开始喽。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好， 就让魔鬼变成他的模样，吃掉我的心脏，这样的我从此不再悲伤，就让他喝下我的希望，鲜血随便品尝，让我想起那张神秘的自画像，蒙娜丽莎的眼泪总带给我伤悲，是否我只能在回忆中看到她的美，蒙娜丽莎的眼泪是最颓废的美，是否我只能在回忆中相随看到她的美。是否我只能在回忆中看到她的美，蒙娜丽莎的眼泪是最颓废的美，是否我只能在回忆中相随，蒙娜丽莎的眼泪总带给我伤悲，是否我在回忆中看到她的美，蒙娜丽莎的眼泪是最颓废的美，是否我只能在回忆中相随看到她的美。 家。 哇哦，好听！ 大家无声的掌声。 耶，掌声掌声！我是场外观众2000人大场面的代表。对对，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棒啊！这首歌《蒙娜丽莎》应该是哈。 对对 对，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听名字就会觉得特别的，怎么说，非常的浪漫。对， 可能 我这边还在放着你们的歌声， 可能 对，我就没听够。 嗯， 好了，那么欢迎大家来继续以刚才的两种方式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好，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就是丛林热乐队，再次欢迎。对，刚才是我们的 C 位主打歌是《蒙娜丽莎》，其实叫《蒙娜丽莎》这个名字的歌还挺多的，就是跟它相关的歌曲也挺多的。 对， 对，但是一提到蒙娜丽莎，好像说到眼泪都会让人比较悲伤，可是我听刚才这首歌，可一点都没有什么悲伤的感觉呢。 您也说了，这听起来就是一挺浪漫一歌，是吧？ 啊， 您可能完全想象不出来这首歌是我们里边谁写的。 我猜一下啊， 你可以猜一下。 对，我可以猜一下。 然后， 既然刚才鼓手同学非常踊跃的发言了，我觉得这首歌一定是主唱写的，是吗？ 这逻辑太棒了， 这个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再给我一次机会。二毛，是吗？ 不是我 啊，不是， 最后一次了， 最后一次， 是 啊，大毛。 大毛生活中并不是很浪漫。 咱们主持人姐姐这个把所有人猜一遍， 啊，是啊， 唯一就为什么没猜我们另外一吉他手呢？因为长得很五大三粗，是这原因吧？ 是，就觉得可能，其实我是离得太远，实在是没有看到。 但恰巧这歌还就是我们这五大三粗的这个糙老爷们儿写的。 是吗？啊，我的天哪！ 我们的吉他手天宇。 其实他是长得糙一点， 嗯， 你看他的袜子 粗糙，这个人。 哎，给个我看一下这个镜头袜子哈，来给我一个显示。哎，好像还是蛮有少女心的呢。 其实我们没有长相上这么凶悍，但是吃亏吃了很大，这里边有什么小故事。 哎，我怎么觉得你好像仿佛在黑他？ 不，我们俩铁磁，我不可能这么干。 啊，是吧？ 还得处，是吧？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天宇，我呢不是挑事的人，但我觉得他这么说你，我真的有点忍不了了。 你想不想听听这个故事？我觉得这故事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这个故事呢，我先插一句。 啊，好嘞， 对， 好嘞， 来， 我们这乐队吧，有两个比较特殊的人， 嗯， 就是一个是特别糙的人， 嗯。 是在这儿呢，其实特别细腻的一个人， 就是外表很糙，然后但是实际上是非常细腻的。 对，然后还有一个人也是，就是彤彤，我们的鼓手 啊， 就是长得又老又糙， 那个 也很细的一个。 对不起， 不好意思， 刚刚可能是广告没插进来，这个广告时段，也就是让我们这个对不住大家啊，对不住大家，他表达能力有点问题啊。 来，那他说你这个对你的评价你非常不满，那你自我评价一下吧。 我 说，鼓手同学， 我其实挺满意的，这个。我对自个儿评价，你说我这么优秀这么好看的人，我说出来。 对，我还是对我们的大 我觉得我还遇到点合适。 是的， 开车堵车堵的是反胃 啊。我看出来了，就是乐队平时都是那种比较互插的，我觉得今天呢我呢 好， 然后我觉得我作为今天的这个观战方，我作为粉丝和听众观众朋友的代表哈，我只是把他们的问题和想法传递给你们，这个场子还是以你们为主。对，刚才既然说到了这个外表非常的，不是外表不是非常啊，外表很外表有一些粗犷，但是内心非常细腻的天宇，那这首歌你是什么契机下写的呢？真的会非常的细腻吗？ 没多细腻，就是， 没多细腻。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是我不太懂画画这东西，完了，我老琢磨那些像石膏像一样的东西，肯定有它背后的故事。 那米开朗基罗也是你写的呗？ 对对对， 嗯， 完了这我想弄一系列的，结果没老没那时间弄的，完了之后弄这首歌的时候也是一个契机吧，一个感觉，完了。就是成一系列的蒙娜丽莎的肯定是一个，就是一个绘画方面的一个大 经典代表。 对对对， 嗯， 主要就是半夜睡不着觉。 哎，差不多了，就这意思。 半夜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是吧？ 对对，差不多。 然后就这么写的蒙娜丽莎。 对，就完事儿了。 可是蒙娜丽莎是非常欢快的这首歌啊，是因为你，就是你对这幅画或者说这个的解读吗？ 不是，就是我们想用一种方式，就是 就是用一种比较戏谑的方式来去表达一种悲伤情感，就是不想把这种东西说得特别的深沉或者怎么怎么样。 哦，就不想弄得太惨。 对，就是听得懂的人，你自然会听得懂。也拉倒了。 对对对。 这意思。 好吧好吧，对，看出来了，大家都是非常的随性，但实际上内心还是非常细腻的。其实从今天天宇穿的衣服啊，他的整个穿着打扮都能够可见一斑哈，衣服上的一朵小红花，对，还是很有标志性的。 主要是今儿出来的时候发现已经没有干净衣服穿了，只能穿这么一身。 好吧，我发现了这个，你们是互相拆台，然后就是把这个陈年老料都要抖出来。 你这拆得了也补得了，拆老台也补得了桥，对，还是可以找不回来这个友谊的啊。 是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要问一个可能大家。新朋友，尤其是新朋友啊，可能都会问的一个问题，就说因为之前咱们这乐队不算是新成立的乐队，2013年就开始了，就原来叫噪音果冻，是不是？ 对 对 对, 对，现在改名叫丛林热，然后就想问这个名是谁起的？ 来，袁老发言， 你说吧 ， 你说吧， 哎呀，不用谦让了， 咱平时抢着说话呢， 客气什么呀？ 对， 来吧，老铁， 不是，这是一个朋友，是一个开酒吧的朋友，完了呢，老跟我们说。那么大岁数了，瞎果冻什么呀？ 那么大岁 数，叫 别了，纯了，弄一个别的名字。然后后来，当时我们俩特别迷茫，说那弄什么就不会起名。结果他就问我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乐队，然后我说了一支日本的一支乐队叫 Total Fat 喜欢听朋克的朋友应该都了解。完了，他们有一首歌叫《丛林热》，哎，我觉得很适合，就是我们的这种想表达这种氛围吧。就叫这名了。 在这之前，我们俩。大概得起自己俩人琢磨了得100个名字差不多的 是吧， 很多很多，然后最后 选择恐惧症， 然后这个名反正我的理解是我觉得丛林嘛，就是最原始最真诚的东西， 是热带雨林的感觉嘛， 然后就是我们做这朋克音乐也都是最真的最直接的那种，就没有什么假的这种东西，像我们这几个性格互差，差完就是还是好， 是 所以就是丛林嘛这种感觉，然后热呢就是我们现场需要造嘛，对吧？ 对，还是很燥的哈。 我们今天是不插电，所以可能就不一样。但是我们真正的现场可能会特别燥。 是的，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现场去感受啊，因为不插电和插电还是不一样的感觉。对，那种朋克风还是要在现场的那种氛围体现的会更加淋漓尽致一些。对，但是没关系啊，挑战新歌声的现场呢，也可以给大家带来完全不一样不插电的感受。对，你想插电，反正也插不了那么多。 可以抛过去。 是啊，对，就要不插电的，我们就专门就要不插电的效果。好，那么今天呢也是准备了很多的歌曲，刚才一首《蒙娜丽莎》作为今天的 C 位主打歌哈，是对，这是这个话筒调试的声音，刚才有一些乱入，没有关系。刚才呢这个 C 位主打歌过后第二首歌，想问一下我们准备唱哪一首呢？ 第二首歌就是一系列的继续，米开朗基罗。 好，那我们就准备好吧。可以开始喽。 谁在乎谁的孤独？ 谁的安慰，谁的无助，失去的温度已经慢慢的模糊，爱与恨谁会在乎。米开朗基罗忍耐着孤独，对抗着世界只为了让自己麻木。米开朗基罗嘲笑着痛苦，就算付出不被在乎，从不认输。 米开朗基罗，哎，这首歌好像跟刚才的蒙娜丽莎比反而更柔和了一些耶。 对，而且 对，嗯、哦，是的。 要是老热，大家可能就都 背上 肌肉会很酸痛， 也有背上的时候。 你看你的脸是一笑是这样， 是的， 一头下来、上下运动。 是上下运动才能保持你的肌肉会非常的紧绷，对不对？对，所以就是生活当中是有快乐有悲伤，我们的这个表情呢也会有千变万化哈。歌曲也是一样的，传达出来不同的情绪。对，但是咱们丛林热的歌曲基本上是以什么样的为主呢？是欢快一点的那种，热烈一点的，还是说稍微走心一点的？ 其实要是、 你闭嘴。 哎呀天哪， 来 我先挨个介绍一下我们几个喜欢的风格啊。 啊好， 从吉他手天宇开始、他喜欢的最开始应该是 New School 对吧？ 对， 我们特别喜欢一支叫狂野夏洛特的乐队。 对， 然后我也是 New School、然后二毛更不用说了，二毛是我们里边最年轻的，他现在依然在玩 New School、然后大毛呢也是 New School、 我喜欢快， 喜欢快但是其实还是站一些朋克 也行。 总体来说我们四个都是喜欢朋克的。 哦， 我们前面坐着这个主唱大人， 主唱感觉对， 哎，没事，我听 乡村 disco， 乡村 disco， 喜欢这个，比如说什么这个啊，对，一个是乡村 disco 啊，一个是 乡村 disco， 一个是土窑啊，然后甚至当然了，人家更喜欢的是真正是新金，我们是觉得朋克嘛，这些朋克可能类这个物以类聚。结果也不知道怎么就冒出这么一主来当了。 好，那么问题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的小峰哈。小峰，你这个从开始到现在基本上上半场快要过去了，一直被对方压制，这个话语权我现在交给你。对， 这个 你是怎么认识他们的呢？或者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认识最开始是我先跟彤彤先认识的。 哦， 好好说话啊，注意啊。 是 这样，就来自背后的威胁。 最开始我们俩吧，其实是就是机缘巧合，就是走在马路上，谁也不认识谁，他突然过上叫上舅舅。 哦，对， 对，是二大爷，对，二大爷， 二大爷， 你弄反了，我是你二大爷，你是我舅舅，啊， 你是你二大爷，应该是。 好好说话，直播呢。 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因为真的是有这个？ 你闭嘴吧。 血缘关系吗？ 闭嘴吧。 对，有。 啊，真的有。 我们俩， 我跟你说，我有点不相信你们的话。 我们俩以前是另外一个乐队的， 哦、 然后他是那乐队里我看着最不顺眼的、 哦， 我也是他看着最不顺眼的。 所以就是你们俩是互相认识的，是吗？ 就队友嘛，你又不得不在一块儿、 哦， 就但是又看着对方又很别扭。 哦、 然后这乐队就四个人，人家那两个是两口子。然后我们这个得这外地演出，外地演出，我们俩睡屋了。 嗯， 这睡一宿之后，发现哎，看着还挺顺眼的。 对对对，有的时候呢，需要这个好好的交流一下，然后可能待的时间长了。 对，然后我们俩是后来进入到丛林热的。 哦， 我跟天宇在 N 多年前吧，大概有小十年了吧。 嗯。 那时候他们叫噪音果冻的时候，我就听过， 然后也是一起，就相当于全都是一个年龄的人，经历一样的阶段，喜欢一样的风格，经历过一样朋克的盛世，闭嘴。然后那时候相互都会有个心照不宣吧，他从来没说过话。突然后来我们两个乐队，就是我们俩在那个乐队，我们一起演出的时候。突然就一见如故，然后就如胶似漆了。 对，然后就组成了现在这样的阵容哈。 对 对，那天宇是原来最开始噪音果冻的时候你就在，就等于是元老级的，就你把这个乐队就是灵魂人物是不是？ 对，嗯，太正经了， 对， 差不多了，反正就是我那时候组的乐队。 嗯，对，然后从最开始一直到现在，那我想问一下，你对现在的这个阵容你满意吗？ 对，我非常满意。首先那个我们更换过很多人，完了有很多人因为很多事儿完了离开我们，这个东西觉得很正常。完了呢 别哭 对 对，完了然后最后呢是我们五个走在一起，就我们虽然生活中就是很好的哥们儿，完了呢，所以我们自己一个微信群叫“臭不要脸摇滚女生”。 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情怀呀。 对，这样持续这种状态而已。 是的，那每天在群里，我觉得都是各种逗表情包吧，然后互相这个 diss 对方， 谁也不理谁。 哦，真的 吗？ 所以那个群其实是就等于一个教师群 啊。对，就是有正事的时候里边说一声，平时谁也不理谁。那个有这空一块看看球，关的比赛。我们都靠喝花茶去外地演出，必须带的东西就是花茶。当然，我们这主唱，我们这主唱玩金属的人可能不喜欢这东西，啊。 哦，就是玩金属的喝不了花茶。 对， 对，这看不出来。我觉得小峰看你的性格是比较腼腆的，你是真的喜欢那种金属和那个什么？ 你得支棱起来， 你得支棱， 支棱起来。 其实我最早听的就是那种特别重的那种金属。 哦， 我最开始听的时候，应该是上初二的时候吧，初二， 八几年。 然后听一下听黑豹，然后听黑豹听罗琦，然后这一下听国外，然后突然就是听国外的一些硬摇什么的，然后听完之后这也转成活结了，就特别燥的那种， 音 乐的那种，然后就特别燥那会儿，然后就一直越来越重越来越重， 是吧？ 什么黑金啊，死亡金属，真的就那种。 对，今天我们这个话筒还是稍微有一点噪音哈，这个不知道待会儿能不能换一下这个小兰入场？对， 人品，我们方言人品问题，换几个麦他也这样，不是换麦的事儿的。 主要是有彤彤在，他走了一下就好。 啊，是吗？他是自带地，我发现他是自带磁场，可能有干扰。 他带着电锯来。 好吧，他是自带10万伏特，就是发电机，是不是？就是因为，所以应该哎，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五个人有没有就是统计过谁的人气是最高的？ 有 吗？ 来说话，二毛。 是我呀， 就是你，就是你，说话。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大毛。 不能，你谦虚，这事儿不用谦虚。 大家可以看一下二毛的姿势啊，这个腿。 我 老红腿， 他们都能招着地下了， 揪起来。 不是，我觉得那个二毛是属于特别随性啊，不知道呀，应该不是我呀。 我觉得每次都是毛哥比较 跟人喜欢， 毛哥。 然后就之后看朋友圈，不是朋友圈吧，微博什么之类的。毛哥这个出镜率都是比较高的。 你要是找一摄影师给你当女朋友的话，你应该会有很多的这个出镜率。 仿佛 get 到了什么不得了的点呢？ 不，我就教他一招，这网红必备的嘛，对吧？你一网红你就随身摄影师啊，你就拼 他，给你做点例假。 他这都是乐迷，他这你这就行了。 小号什么的，我爱他自己。 好的，我这个乐队真的是，我觉得如果要是不及时打断的话，他们可能一个小时都聊不够，你知道吗？对，这个直播间大家如果要是喜欢他们的话呢，也可以刷刷小礼物，666走起来， 666， 对，666， 兄弟走一波。 是的， 你得支棱起来， 这是支棱起来。今天他们可是特意 settle 了一下，这个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好了，那么如果你喜欢他们的话，就疯狂的为他们打 call 吧。有什么样的互动呢，也都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又要进入到音乐的环节当中。第三首还是这个艺术家系列吗？ 第三首不是， 真正神歌叫四个人，两个了。 艺术家已经终结了。 该我了吗？ 终结在这儿， 我不太想坐在那儿被你们查。 第三首给我们带来， 鼓手写的一首歌， 让我们鼓手来唱。 哦，好的。 这样， 来，师姐来。 他管叫童姐。 慢点。 终于从幕后换到台前了。 凳子有点炸了，我还凑合。 刚说完， 你好好的直播呢，别闹。 好，那么第三首歌，这样吧，我们有请鼓手先来介绍一下，这是你自己写的一首，是不是？ 这歌叫对，这歌是自己写的。 嗯， 这个我跟天宇其实差不多，人天宇可能会对着艺术品去发呆。 嗯嗯， 我觉得这东西，它就是一个记录生活的玩意儿嘛， 嗯， 对吧？所以就。谁都年轻过，谁都走过那十八九岁的年龄。 好的， 对，为了纪念那时候吧。 好，纪念那时候的自己哈。好了，对，那我们就准备好，然后这首歌马上开始。OK。 在眺望，眺望不再属于我的地方，试着遗忘又害怕遗忘，我做不到不去想，不停在幻想，幻想中重演着旧的时光，或是彷徨，或是慌张，新的问题旧的伤。 Keep writing, keep writing, keep writing, keep writing, 这熟悉的旋律是否从未远去？ Keep writing, keep writing, keep writing, keep writing, 这熟悉的场景也许是一场梦境，原来我从来见不到你给我的拥抱，哪怕一秒，只要一秒，别从我怀里逃掉。我不停在模仿，模仿你所爱的下愿望，踮脚张望，你看不见我的痴狂。被你抽离的心跳，抱紧自己，用力呼吸，想离开谁的雨，我不停在想象，想象结局变了模样，应该这样，却是那样，就在你离开的地方流浪。哎呀，哦哦，Keep writing, keep writing, love, keep writing, keep writing, love, keep writing, keep writing, love。 哇，这首歌真的是，哎，我觉得跟你就是对刚才的这样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哎，对， 像粗鲁， 对，你可以先坐在那儿，我觉得我好好采访你一下。 哎，您说您说，这段就不单要强了啊， 啊，有，是的，我的荣幸。其实这首歌就是你用了那个 Keep Bleeding Love 那 对 啊， 这个就是我还是想跟在这再借着您的平台好好聊一下这事。 好，对，您说， 好多人会觉得说，哎，这你抄了人家了，其实是 这 样， 这个也不算抄吧。 这首歌是写给那时候的自己和那时候的爱人的，然后刚好就是他是一个特别喜欢听这种歌的人，而尤其是这一首，所以就把这首歌采样到了里边。 对 啊，然后但是我当然了，我现在比那时候要幸福的很多，我现在有女儿，有老婆。 啊，是啊， 他们， 我跟你说，老婆和妻儿正在听节目。 对，他们对不听不听也是实事儿，这话也得说。对，你不能因为我曾经当过文艺青年就毁了我现在的幸福生活，是不是？ 对，我在想啊，就是因为刚才刚好提到说写给过去的这个当时的自己和当时的这个爱人哈，我在想这个如果要是说， 我纠正您一下，是当时的自己和当时的。爱， 当时的爱， 对，跟爱人没有关系。 对，这个我们就不太纠结这方面的话题了。 哎，好嘞。 其实你说每个人都有过去，我相信就不管说是现在的另一半他在不在听，其实都会理解的，因为这些也都是一笑了之，那都是属于过去的一种财富。你觉得是这样吗？ 对，重点是现在。 对，就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人还是要活在当下哈。 对，尤其是现在我那么幸福，那么好的，那么乖巧的女儿和那么疼我的老婆， 哎，是的， 对， 好啦，那么这个刚才这首歌， 闭嘴。 对，其他人有什么想补充和吐槽的吗？ 这事儿不能补充，小心出门啊找后账。 是的，就是。现在是刚才说到这个家庭的话题哈，我想问一下其他的几位成员都是各自已经都有了家庭是不是？ 我才16岁。 谁？二毛是最小的，肯定是还没有哈。 是的。 那其他还有这个我们的成员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 我是有的，我们主唱有三个家。 对， 不好， 这个我跟你说容易引起歧义啊，必须得解释一下。 我只带了一个戒指， 加多， 行，剩下那俩跟家里留着呗， 回哪个家带哪个戒指。 我的天哪， 不要这么，不要学他，千万不要学他。 大家吐槽起来真是一点都不手软啊， 不留情面。 今儿其实挺搂着了， 真的呀。 对， 对，好了，那么我们下半场呢，还要隆重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到场嘉宾就是丛林热乐队，非常欢乐的。丛林热乐队，欢迎 大家好，我们是丛林热。 是的， 不起啊，重来一遍。大家好，我们是丛林热。 我的妈呀，我的话筒。对，真的是今天非常的炸啊！这个话筒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爆，就是大家听的时候会觉得可能这个噪音会有点大。 人多嘛，曾经噪音果冻嘛。 是的，哎。真的是你们这个噪音果冻的名字。其实我刚才想问一个问题，既然现在大家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但是呢我们依然是在做乐队做音乐哈，依然是沿袭着自己喜欢的这种风格，那你们有没有说就是觉得有了家庭之后和没有家庭之前在对音乐的这个理解上有什么不同吗？ 我申请好好聊聊天 啊。好， 我能先说吗？ 可以，你先说。 18、17、18、19岁的时候开始玩乐队，那时候觉得这个是一个你向往的事儿。然后当你在25、26岁的时候吧，你发现它教会了你很多，它是你生活的目标和方向，是你的信仰。但是这词儿其实不太应该说的。然后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发现。可能你会有家庭生活，你会有工作，你会为生计奔波，但是这是你生活的空气，你没有办法停下来，即使你想要去停止，这不可能。后来发现，那我为什么不像现在这样和哥几个每天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然后音乐玩在一起，音乐就变成了一种生活状态。欢迎补充。 好，欢迎补充。好的，对， 这一点反正我们还是这个意见还是比较统一的。 是吗？ 就是我觉得音乐跟生活是分不开的， 没有音乐会去死。 生活里面音乐是生活的一部分，包括家庭也好，就是亲人也好，朋友也好，它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就它是不冲突，它们是平行存在的， 对，那就是我在想，因为你做乐队也好，写歌也好，有的时候你需要自己去独处的时间。然后，但是现在呢，有了家庭，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你会分很多的精力在他身上。 对， 那会有分身乏术的时候，或者说会觉得有矛盾的时候吗？ 我本来就是个鼓手啊，以前我、啊、以前我写歌是不干正事儿，我现在可以专心打鼓了呀。但是我从孩子出生的 不对啊，不对啊， 不对， 原点来 着。我从孩子出生之后，其实也给我女儿写过一首歌， 嗯， 后来就那的确是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嗯， 但是可能时间吧，我们还在成长，还在生活， 嗯， 可能现在只是刚30岁， 嗯， 那可能后边还有30年、40年、50年是你没有经历、你想象不到的。也许那时候你可以在一个郊区的院子里躺在藤椅上、 嗯、 喝着茶，听着什么相声啊、什么小说啊之类的。 那你们想过自己30-40年就是之后是什么样的状态吗？或者说你们向往的往后余生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有话题出来了 啊，话题出来了。 话题都出来了，要不你聊聊。 这还让我们最小的二毛说吧。 对，二毛聊 聊。 他最小， 嗯， 我向往的生活就是每天我在家里躺着，然后就好多钱砸到我的身上。 这是大部分人的梦想。 我跟你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是。 对，嗯，这是二毛你的，就是你未来几十年之后就是这样的生活， 是 吧？是 前十年奋斗十年，看看能不能后十年能。 你行，你没问题，可以，可以，可以， 可 以，可 以，可以的，可以， 对， 可以。 这是二毛，这是年龄最小的这成员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哈。那接下来大毛呢？大毛你是什么想法？ 我吗？ 嗯， 我就身体健康。 没 想法。嗯，想法确实不多，只要身体健康， 对， 然后说父母都好。 嗯， 就 OK 了。 长命百岁。 哎呀，真的是好孝顺哦。 没文化。 对。那个，有请写米开朗基罗和蒙娜丽莎的天宇。 你有文化。 我得正经说两句，我就希望，40年以后，等我们70-80的时候，还能像现在那样，一脑袋白头发坐在一起玩音乐，我觉得这是最快乐的。我不会像那其他的。像现在那些老年人在街上去打牌去干那些，不会，我拿着 人家也挺好的，瞎说， 对， 人家也挺好的，方式不一样， 对，主要是你脑仁小， 对，然后我们会拿着一瓶啤酒蹲在自己喜欢的一个环境里，然后我们还是我们哥几个在一起。 70-80，你有没有想还能不能谈得动了？ 那 所以我说心理健康有文化 了，都那岁数了，咱就喝花茶吧，还喝什么啤酒啊？ 就是一个意思吧。 小峰呢，你有没有？ 我之前跟彤彤聊过，就是我的幻想就是以后的生活就是我们几个能有一个就不大的小酒馆就行 啊， 我们自己 一起开一个这样， 对，或者我们自己玩的一个地方就行，就我们有一个小院子，有个小酒馆，没事高兴了想喝酒就喝酒，想喝茶喝茶，没事坐在那儿一起聊聊天什么， 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酒馆， 对 对， 那不能够， 谁都不当， 对，钱还是哗哗的砸我吧。 我觉得这个就是深夜酒馆系列也已经出来了哈。对，大家都说完了自己的往后余生，彤彤你的往后余生你想了吗？ 我的往后余生，其实我想的可能有点悲观，就是也挺淡。我之前看过一个电影叫什么《飞越老人院》吧。 啊、 我想那时候可能到我六七十的时候，可能我今儿回来跟孩子说，孩子问我，爸爸你干嘛去了？我们这老李啊，今儿参加老李婚礼那个葬礼去了，明儿参加这个小峰的这个葬礼去了。哟，然后你就特别平淡的看到他的那种笑。 别参加我们大妈 妈不需要， 我们都不需要。 你去他们俩吧。 发现了， 我们去你的。 对，我发现每个人的往后余生想的都不一样哈。其实今天呢，我们等你来挑战这个环节，就准备了这首歌，想要去翻唱一下哈。其实我也准备了这首 MV。其实《往后余生》这首歌还挺火的，最近。 对，就是 对， 因为比较火，第二这歌我选的，因为我8月10号刚结完婚。 哦，刚刚新婚啊！ 恭喜！ 哇，恭喜恭喜！ 恭 喜！ 还有呢？ 还有呢？ 对， 然后 所以特别有感触，是不是？ 对，然后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吧，就听到这首歌了，然后心里挺有感触的，因为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女人，前半生是我妈妈，对吧，生我养我，后半生就多了一个媳妇儿，可能将来可能还会有个女儿，但现在还是只有两个女人， 还有几个男人， 有 几个重要的男人，对， 还有几个重要的男人， 饶上啊， 但他们无所谓。 我再给你一机会。 他要说完女儿，这会儿网上找好像不太好。 这能力更海网呢。 刚才我不已经说了吗？父爱是伟大的，父爱是伟大的，包容一切。 你别问我这儿，只是你问钱说。 是。 所以说今天我们准备了这首等你来挑战啊，我们这样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挑战环节，往后余生待会儿呢我会先放一遍这个 MV， 然后让大家感受一段啊，就是没听过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我们来带出今天丛林热乐队的版本，好不好？ 好，我能插一句吗？ 你说 不能， 就是我插一句， 下半场 就这个歌词，我后半段我改了一段歌词，然后是替所有的男性同胞们唱的。 好，没问题。 希望大家所有男人都能在家里支棱起来，谢谢。 是有多没地位。好，等你来挑战，我们马上开始。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这就是往后余生啊，最近特别火的一首歌，其实也是很怎么说，很有感觉啊。往后余生，不管是什么样的，都是有你相伴，只能是你。对，好，那么丛林热乐队会带来什么样的版本呢？有请，来他们带来往后余生。 是你，心底。 去厨房看奇迹，想大声告诉你拓扑在哪里，往事匆匆，你总被感动，往后的一生我只要你，往后一生做饭是你，拖地是你，洗碗也是你，厨艺是你，照顾孩子是你，所有一切都是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云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荣华是你，心底温柔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 我终于从这首歌听出了所有男人的心声哈，对，无论是洗碗做饭照顾孩子全是你，对， 我只需要爱他就可以。 哦，哎呀我的天哪，然后就是只要有爱，然后回家那个老婆饭做好了吗，今天做的是什么呀，这菜怎么那么咸啊，哎那个孩子那个尿布你换了吗，地你拖了吗，怎么这么脏啊，啊我的袜子你给洗了吗，我觉得我那个老婆一定会爆炸的。 有生活， 是吧？ 有故事， 有故事。 这只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向往。 啊，是，事实都是反过来的。 你连孩子没有，你怎么代表我呀？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啊！ 不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我觉得我不是这样，我不需要他代表。 好的，好的。对，这个刚才呢是听完了这首《往后余生》，我觉得咱们从音乐乐队的版本还是很。怎么说很暖心的这种哈，虽然说改了歌词，但我觉得这个改了歌词之后更加的接地气，它确实是两个人或者说一个家庭在生活当中的一些非常细微的场景， 对 对， 就是生活， 嗯，是的， 大家需要靠近生活，音乐贴近生活， 嗯，对呀、啊，就是往后余生，其实风花雪月的事情或者说风花雪月的话我们说过很多，但是当它落实到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时候，你未必能把每一天过得都很好，嗯，对，所以说呢，这个往后余生到底怎么过？ 有文化，到了 有文化， 了解这个。 所以还是得好好的想想啊。对，这是我们的翻唱环节。其实今天呢，也准备了我们的照片和这个从零热的 logo，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咦，这张 logo， 我们的 logo， 嗯， 对，很帅气啊。这是大家一起设计的吗？ 这个花了80块钱。 谢谢， 我懂了，我懂了。哎、好，那个跳过下一环节。对，下一张，哇，这张照片还是非常的有感觉的哈。 这是有故事的， 这有故事，来讲一下吧。 就是绕过你来， 就是一堆警察靠着中间那个绿的。 对，就是前面两个是、哦、两边，前面两个大的是牛头跟马面。 我的天哪，这都上来了。 那叫门神。 对，还是非常的帅气啊。对，已经过去了。好，再来一张。这个应该是一个套戏啊， 对， 是咱们的宣传照。 对， 嗯，是的。那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安排吗？ 接下来我们打算来录我们的 EP，专辑和 EP，然后今年先录，录完了然后可能明年要巡演一圈。 不是下个世纪吗？ 啊，对，下个世纪。 下个世纪是有多么的能拖我们？ 往后余生嘛， 一辈子 啊，对，往后余生还长，是不是？ 开了，那我。 对，但是咱们虽然说往后余生长，但也得抓紧了。对，反正这个计划是今年先录出来，然后明年看看就陆续的。 新专辑，然后 您 做就可能就没了，明天啊， 有点底气说话。 明天可能会进行全国的巡演 哈， 所有小伙伴可以关注，从哪可以看到？ 就是咱们有微博、 豆瓣都有， 我们的微博叫 可以， 我们的微博 是什么？ 叫从零热乐队，然后 好，喜欢我们的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 好，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啊。其实很多的， 闹我们都可以。三 P 公司什么的， 其实你应该把你自己的微博再说一遍，因为你是网红。 哦，真的吗？二毛是网红吗？ 啊， 对，他是网红。 哦，我的天哪！今天这个网红太沉默了，不合格。对，怎么没有那个让你的粉丝来顶你，给你打 call 哈？ 他是我们乐队的门脸。 好的，门面担当。刚才呢也说了，就是如果大家要是想了解丛林热乐队的一些动向，可以关注他们的微博，就是丛林热乐队。 对， 是的。那其他的这个各大音乐平台其实也都会有他们的信息和歌曲，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其实也可以听一下这个录音室的版本，因为我们今天都是不插电的版本，但是依然非常的棒。 对对对， 然 后最好 还有 来现场 对 看演出。 好，那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再带来最后一首歌吧。 好， 嗯，还有四分半。 最后歌来快一点的。 好呀， I want to wake up。 好， I want to wake up。 要快一点哈。 背不再防备，我自狼狈，时间停止在给我不悔的伤悲，想用眼泪灌溉疲惫，直到我崩溃，麻醉我最后的虚伪。 I want to wake up， 释放我所有的感觉，这世界需要我们去改变。I want to wake up， 释放我所有的热血，让这世界分享我的喜悦。 I want to wake up， 责备不再防备，我的狼狈，时间停止带给我不悔的伤悲，想用眼泪灌溉疲惫，直到我崩溃，麻醉我最后的虚伪。 I want to wake up， 释放我所有的感觉，这世界需要我们去改变。 I want to wake up， 释放我所有的热血，让这世界分享我的喜悦。I want to wake up， I want to wake up， 释放我所有的感觉，这世界需要我们去改变。I want to wake up， 释放我所有的热血，让这世界分享我的喜悦。 I want to wake up。 To wake up， 这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哈，我想醒来，这是这个早晨醒不来的时候听听这首歌还是比较不错的。对，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就是演唱的这些歌曲，其实还有准备的歌没有唱完。对，那下次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可以现场再带来哈。嗯，好，那么